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点31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4月4号，星期三。每周三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招聘就业的话题。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华英才网的招聘总监姚强。姚强你好。 香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 我们找工作啊，一般都会和这个对方的招聘官哈、谈一谈工作的内容，再谈一谈我们对于薪资的要求。如果谈拢了啊，基本上呢我们最后签合同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内容、职责和薪酬来签，对吧？ 对。 到时候呢上班再按照这个当时约定的来工作和领钱。那如果说我们谈好了，而且是在一个全国观众啊所关注的节目里面谈好了，日后企业说话不算数了，反悔了，这该怎么办呢？哎呀，这个我一生走过最长的路啊，就是招聘企业给我下的套路。我们来看一个这两天很火的案例啊，在一档叫做《非你莫属》的电视求职节目当中，一位研究生叫杨思涵，他和一家招聘企业，对方叫火星时代教育，达成了聘用意向，公司给他开了13000的底薪，让他做什么呢？做销售运营总监助理。随后这公司还给他发了入职通知的电子邮件。可等这个杨思涵啊提前到公司办入职体检的时候，公司人力资源总监说工资变了，你的底薪不是13000了。他说那是多少呢？4000。 14000了。 4000啊！再重复一下，从13000变成了4000，他拒绝接受这样的这个变动啊。对方说了，你可以通过努力最终达到13000嘛？男人心里想，我最终我通过努力还可以达到31000呢。最后啊，他就找这个栏目去了，栏目组经过协调啊，说他可以正常入职了，但是人家很有骨气，拒绝了，因为。你欺骗了我一次啊，你就不能够再欺骗我第二次，说不定以后还有什么那样的幺蛾子呢。他认为这样的公司不能相信。那此事呢通过网络公开之后啊，很快这家招聘单位已经在网上做出了一个特别说明。首先就是致歉啊，致歉。那人家是这么说的，说这个硕士啊杨思涵啊参加节目录制的时间呢是17年的4月份。播的时间呢是17年的6月份。其实他当时还是在读硕士，要约定的时间呢是18年的4月9号才入职。啊，简单来说呢就是他基本上提前一年多的时间就把自己的工作找到了。找好了。但是他这一年他不能毕业呀。还没有拿到这个学位证。所以呢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啊，对方的这个公司发生变化了，火星时代教育内部的部门和管理岗位发生变化， 现任人力资源负责人在接待他入职的过程中，基于他的这个机械工程的硕士和销售运营总监助理这个学位和职位之间并不太匹配的情况，建议他从销售岗位入手，有一定的销售经验之后再从事销售运营总监助理的工作啊。但是因为当时啊沟通不畅，所以说呢他们公司表示歉意啊，表示歉意。现在我们请姚强来点评点评啊，换人了，简单来说，那这个现任的人力资源总监不是当时招他的那个， 是， 所以说人家也改了条件了，你怎么来看这事儿？ 因为我对这个节目应该有点印象，我记得如果是说当时现场录用的话，应该是有一个简单的那个类似聘用仪式的，就是会现场给他一个类似奖状一样的东西，说 OK 节目要有效果吗？ 对对对，那个我聘用你呢，可能是还有企业的那个企业的那个负责人会跟他大概有个仪式递给他，然后大家合影，大概有这么一个仪式。所以这里面其实会讲到，就是说我们会觉得就是 offer 里面其实是会有一些陷阱的。对，我们如何去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他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感觉就是说所有的那个过程都是节目现场说的，其实并没有有一个正式的 offer 给到他本人。 法律效力上可能还没有太大的。 对， 这个 更像现在的区块链。 就说一说罢了。 对，就是当着全国观众面说一说，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事情的公信力已经足够了。但是实际上从正常的那个我们一般普通人求职的那个过程来中，我觉得我的建议是，首先你一定要有书面的 offer。这个书面的 offer 应该是说应该是首先是文字版的，然后会上面会有一些基本的信息，企业，然后你所要聘用你的岗位，聘用你的那个薪资的情况。然后这个包括这个薪资里面就会有刚刚提到的是基本薪资，还是说你的提成收入，还是年终奖等等，那在这里面是会有详细的这个描述。然后这一份聘用书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扫描件，而且是盖上企业的公章的。那这个一个是我们会认为是一个正式的一个书面的 offer。 干脆啊，现场啊，以后这个节目再搞一个现场签字的环节，再搞一个就像 按手印 彩票摇奖啊，最终出来俩公证员公证的环节啊，再搞得好一点啊，这个正式一点，再请俩律师坐那儿啊，最后呢再给予一些法律建议。 对，但是这个的话可能还是其实是说他这个是个例啊，可能在这个节目中是一个个例，但是在实际过程当中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是遇到过的。 这种事情还挺多见，就是在招聘会现场跟你聊挺好。对吧，你去了那儿之后呢又不是那么回事了。 对，而且很多是说还有一些就是说公司不大，可能是说你面试的时候直接跟老板谈的，老板可能大口一开说 OK 那就行吧，那个给你多少多少钱，然后但是到了正式的你跟人事部去谈的时候，实际上他会说哦，老板说多少多少钱是由你的基本工资是多少多少，然后你的提成收入是多少多少，可能我们不能承诺的部分可能是年终奖，可能要根据企业效益是多少多少，所以这些实际上你就会发现它这个里面就是可能跟你的预期差距会特别大，比如说年薪10万吧，可能最终你会发现诶，你就是承诺到手的底薪部分可能只有4万块，剩下6万块可能都是各种其他，比如说补贴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对， 这个是一个算术题啊，看你怎么来理解啊，这各个项目。另外呢还有一些呢就是你的这个身份的问题。 对。 比如说有些企业招人他也不说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雇佣关系啊，你进去了之后呢你以为是企业和你直接签劳动合同啊，正是员工所为。可是呢对方跟你说的可能是第三方啊，这个劳务派遣啊等等其他的方式。或者是说你以为他会给你签几年的合同，可是对方说了对不起啊，一开始不能给你签那么久。总之呢就是这里面的套路很多，但是就像刚才姚强所说的啊，大部分情况是没有被媒体公布的，或者说很多的求职者他自己的影响力比较小。 对， 他在网上公布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石沉大海了。但是这家公司因为他是公开在这个媒体上进行招聘啊，其实也有利于他自己形象的打造。没想到呢好，这一锤子买卖没做成，把自己给砸伤了。他们的这个反应倒是很快啊，首先是道歉， 是 啊，另外呢还给他一些经济补偿，此外呢又给他发了这个入职邮件， 希望他来，只要他愿意啊。另外呢，就是他还很有意思啊，展示了通过这个节目所招到的其他的员工， 嗯， 以及他们的在职情况，说除了两个人因为个人发展原因离职，其他的十位同事现在啊，都在我们公司上班的，就是说我们公司不是这样， 还是一家很有诚信的企业、啊、 哎，出尔反尔的啊、这个只是一个个案啊， 嗯嗯， 我觉得这家公司呢，应该来说反应很快，有过这样的一个疏漏之后、啊， 香露对他们公司的公关部表示了肯定， 对，总之呢就是我不对啊，我给钱啊、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以后也不会这样啊，你看。所以公司的反应很快，但是就像刚才我所说的，因为大家都盯着呢， 对， 你以后你还招不招人了，对不对？ 嗯， 但是还有很多公司是大家不知道不注意的， 嗯嗯， 那该怎么办？刚才姚强说的那些提醒都啊非常重要。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一定要看到书面的正式的 offer， 而且是有公司的那个盖章的。 嗯嗯，不过还有一个事儿，我得说说这个求职者这位、硕士生啊，他今年才毕业啊。就是你有必要那么早就去找工作吗？但做电视节目我们另当别论哈。 嗯嗯， 就是你还在大三的时候，还大三还没有结束， 不是研究生吗？ 我打个比方啊， 嗯嗯， 就去找这个大四毕业的工作，或者说你在研二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四月份的时候去找第二年啊六月份毕业的时候， 嗯嗯， 才要去找的那个工作，有没有必要这么早？ 现在一般来说确实就是在最后一个学年肯定会去求职，所以基本上比如说研究生的话，他其实他的工作的确定基本上，比如说假如说是研三，他基本上在研三的第一个学期，就是应该是那个就是他研三的那个秋季招聘的时候，实际上距离他毕业的话是还有一个，但是他这个相当于是说在一年之前，他这个稍微早一点，但是现在一般来讲的话都是在他最后一个学年的第一个学期就会去找工作。 是当然也有些同学说研究生阶段最后一年没什么课了，就是做论文了， 对，基本上都是在实习和论文，对， 所以他稍早一点，但也不早太久，因为六月份就要放暑假了嘛， 对，不算，也算还正常吧， 稍微早一点点， 对的， 因为大家可能也想是不是越找到一个靠谱的公司和岗位，我心里就越 对 舒服一些 啊，主动性也强一点 啊，我有的选嘛，对吧？ 对 啊，但是其实企业也是在发生变化的。 对对对，确实是因为一个岗位其实不太可能给你保留说一年的那个时间，所以当然那个就是如果是说这个企业这个岗位特别特别紧急的话啊，那是不太可能去做这样的那个决定的，说等你一年之后再来。 你记得我们去年的这个时候讨论过哪家公司吗？就乐视当时投资了一家公司，他收购了一家公司。那家公司当时也是大规模的招聘啊。结果呢，上头的这个大领导认为不要招这么多人啊，不给你这么多钱了。结果一下子很多公司、很多这个学生的合同就签不了了。已经跟他们说好了。要签三方了，最后签不了了。签了的可能也不一定都留了。就给学生很大的这种被动的局面，造成很大的这个很坏的影 响。确实就是有些时候会有一些那个预料不到的那个情况。所以现在其实大多数的那个学生现实的那个情况就是说，有些学生他条件比较优秀的，他也是同时手里有好几个 offer。对，他也是在那个选择的那个阶段，所以对于企业来说，他可能他录用的比例其实肯定会大于他实际需求的那个比例。 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大家，第一呢，就是不管是应届生还是说社会人员找工作，都要有一些备选。另外就是对方给你承诺的一定要落实在纸面上啊， 对， 一定要好好的看清楚啊。此外，就算落实在纸面上，你在试用期的时候啊，还是应该好好的仔细观察观察这家公司，它内部的管理，它的企业文化啊，以及它内部是如何实现你的个人成长的，提供哪些平台和机会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发布今天的招聘职位了。 聊着天儿把人招，听着节目把活找，找工作招人才何必那么费劲儿呢？赶紧收听职场帮帮团，都是干货呀。 好，下面进入我们的这个招聘信息的发布环节，也是提醒大家啊，在聊的时候呢，也要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提醒啊，去了解这些职位以及它的要求。第一家公司叫做欧维特，招在线客服。首先请姚强简单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背景。 啊，欧维特是那个贝坦斯曼集团的在华的一个子公司，然后它是提供一些类似给一些知名的企业提供一些像客服啊这样子的综合解决方案的供应商，然后现在他们的客户可能比如说有航空公司啊、汽车啊等等，像一些都是一些在这些领域比较知名的一些企业。 嗯，好，就是说有些企业把自己的客服外包给了这些公司。 对对对， 嗯，他们招在线客服啊，不是那种打电话的那种，是吧？ 这个是那个主要是通过那个这个都会有，它的在线客服的话有通过电话在线的，也有通过那个就是 网络 的，对、 啊、 这两种情况都有。 介绍一下。 对，这个的话主要就是说客服的这个工作大家相对来说还是应该比较清楚的，就是解答客户的一些就是业务的咨询和疑问。那要求的话，要求是大专及以上的学历，年龄是在20到35岁之间。然后因为这一个企业的话，它目前来说招的是针对汽车行业的，如果是说它在汽车行业有工作经验的话是优先考虑的。同时的话要求每分钟的打字速度是60个，然后同时普通话标准，有一定的书面表达能力，有一定的抗压力，对，这是主要的要求。 嗯，好的。福利待遇呢？ 福利待遇的话，它是那个就是有全职和实习生都 OK。全职的话，它的那个底薪是3000，然后有500到2000之间的那个绩效，也就是说综合收入在3500到5000之间。那实习生的话是2000块钱的底薪，然后绩效的话也是从绩效的话它是从0开始到2000之间。 嗯，工作地点在？ 工作地点是在九仙桥。嗯。 好。就是都在那个地方是吧？ 对对对，它是集中的那个客服中心。对对对。 嗯，好，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的话是武经理，他的那个电话是13718250521。我再重复一下，武经理的电话是13718250521。 嗯，那现在很多行业都还是需要这个在线客服的哈。 嗯，对。 那你认为这个行业未来的这个发展，就是我去应聘了，我很努力，未来我可以有哪些职业发展的路径呢？ 因为他这个客服，我觉得就是首先人工，就是虽然是说我们现在认为语音智能啊，包括就是人工智能不断的在发展，但是短期内根据这个技术的那个发展的那个情况下的话，就是首先人工智能要去完全取代人，这个可能这个时间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时间。对，而且即使是说它取代，也应该是在一些比较比如说自动回复啊，或者是在一些就是特别简单基础的那个问题上，但是一到了那个相对来说复杂一些的那个问题的那个解答，其实还是需要人工的。对，这个是一个。第二的话，从它那个发展路径上来讲的话，其实客服它其实也是相对来说跟组织内部一样的，它可能有客服的那个小组长，然后主管、经理，然后相对来说它再往上走的话，其实可能更多我们看的是它可能会去看整个一个就是呼叫中心的这个系统去能够解决的这种比较大的一些问题，包括这个系统本身怎么去设置的一些问题啊，不是仅仅的就是说他永远都是在接听这个电话。对，他可能更多的是研究一个有效的那个机制去解决系统的问题。 嗯，其实姚强刚才说的呢，就是在客服领域这个领域里面提升自己。我倒是想还可不可以结合行业， 对， 比如说你是汽车领域的是吧， 嗯， 你可不可以以后去汽车 4S 店找一份销售的工作，或者说那边的售后服务的工作。 对，其实这个就是导师，我想起我之前有一个有一个应该是一个朋友，他当时就是说，当时他其实想去一些比较大的那个企业工作，他是学英语的。那当时实际上那个就是有应届生，其实相对来说他想去一些比如说世界500强的企业，其实难度还是蛮大的。所以他其实当时就是应聘的一个就是世界上那个应该是排第一二的那个物流企业的客服的那个岗位，因为他是英语专业的，然后也是从客服开始，然后现在的话是在他们企业内部转岗到就是供应链的 这些岗位上。所以相对来说，其实如果是说你以一个相对来说低一点的门槛进入到一些行业的话，其实可以再去在内部去做一些其他的转变也是可以的。 嗯，好，这个岗位啊，一个亮点就是可以住宿，提供住宿。 对，嗯， 好，再说一下联系方式，13718250521。下面是一个小便利店啊，虽然小但是很多，叫便利蜂，目前招店员，招店员。那店员的这个工作呢，我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是上六休一倒班制。工作地点海淀、朝阳、东城、丰台等区域，结合自己的住址来安排。要求是18到35岁，高中以上的学历，能够适应快节奏的工作，适合长期夜班的工作。另外就是表达清楚啊，因为它是一个服务岗位嘛。 嗯，对。 那么缴纳五险，薪资待遇呢是4000块钱起。另外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奖励。此外呢，人家说了，这个发展路径是从店员到班长到店长，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发展的路径。 嗯嗯。 按照规定呢，会让员工歇年假和其他的一些这个政策性的休假和有节日福利。姚强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这个 相对来说它比较好的话，就是刚刚香露提到它其实就是门店比较多， 嗯， 所以有一些的话就是很多大多数都可以安排在你住的那个附近工作。 嗯，有人说了北京越来越像上海了。 对， 就是便利店越来越多了。 对，其实就是在台湾、日本便利店也是比较多的 啊。 对， 好， 就是， 联系方式 啊，联系方式是便经理，他的那个电话是13263141936，便经理的那个手机是13263141936。 当然，可能每个地方呢都会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品牌不太一样哈。 嗯，是是是。 你去上海也好，去台湾也好啊，或者是回到北京也好，你会发现，哎，可能每一个区域都有一些这个地方啊独有的一些品牌，当然也包括一些国际的啊， 对对对， 大品牌， 包括全国连锁性的，对， 哎，嗯，好，那么再来看下面这家公司啊，这家公司呢是58到家也很有意思啊，上周有一个新闻叫呱呱洗车。 嗯， 他曾经被这个58到家给是吧，投了很多钱啊， 嗯， 结果呢，这个，哎呀，这个投入太大是吧？结果这个58也不投了啊，呱呱呢也找不着了，嗯， 是 出现这么一个问题啊，但是呢，这个目前来说，这个58到家的这个其他的服务目前还是不错啊。 对对对，他在这个领域也是还是比较领先的一家企业 啊，招销售顾问。销售顾问是干嘛呢？ 销售顾问的话，就是主要是接受客户订单后打电话回访客户的需求， 啊， 然后同时的话，他这个到家的顾问主要是就是在那个保姆方面的，要负责客户信息的跟进，筛选符合客户需求的保姆，然后包括安排保姆的面试，促成签约。 哦，他这个主要是做家政那一块的， 对，做家政那一块的业务， 啊，或者是销售。 嗯 啊，其实这个领域需求很大。 对对，而且就是相对来说，现在由于它的那个中小的企业比较多，大企业比较少，所以的这个行业的规范性相对来说也需要有大幅度的提升。 其实我们节目关注这个领域已经关注了2-3年了啊， 嗯嗯， 家政领域确实是很多大城市啊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又由于发展不均衡啊， 对， 没有完全匹配的这么一个领域。那这个销售顾问他有指标吗？ 销售顾问应该有相应的那个销售的那个业务指标的， 嗯，所以他的这个薪金也是根据他的这个工作提成有关的。 对对，他是有底薪和那个提成，大体收入的话是在6000到15000之间不等，然后底薪的话也是根据你可能每个季度的不太一样，表现不太一样，然后也是会有一些阶梯的那个底薪，比如说你根据你的那个级别。 好， 嗯， 其实我能理解这个工作呢，就是首先要接听客户的一些电话， 对， 然后呢再帮他去匹配现有的一些家政员， 对， 然后再安排他们啊去见面啊，然后确定下来之后 他这单工作 就才算完成。 不知道后续还有没有回访， 后续应该还会有一些跟进吧。嗯 嗯，好，有哪些要求？ 然后要求是大专以上的学历，年龄35岁以内，对自己能力自信的优先考虑。然后如果是说有一年左右的销售经验呢，是更加欢迎的。如果是应届生的话，也是可以来应聘。然后第三的话，要有一定的谈判能力，思维灵活，抗压能力强，然后具有高度的工作热情、责任感和协调能力。 嗯，其实根据我的了解啊，这些家政公司之间也互相的挖店长。他们叫店长，是吧？ 嗯， 其实店长呢，就是一个门店啊，他的销售总管， 嗯， 他也还要处理很多内部的人事的管理的工作。我觉得，如果各位朋友啊，在这个实体家政公司的门店干了一段时间，也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包括人脉的话，包括这个客户资源以及家政员资源的话，也可以去试一试。我相信呢，就是互联网公司给的这个底薪啊，包括提点啊，可能会有一些优势。 嗯嗯 啊，一般互联网公司都是这种模式嘛，就是从传统企业挖人，像那个互联网金融就是这样嘛，给他们很多这个来自传统银行啊或者是其他的金融部门的人员很高的收入啊，但是当然工作强度和压力也会大一点，这样的话他们的这个人员才能够有那么多，要不然的话呢，你想本身你是一个后来者。你进入到一个 他可能 传统行业里面， 他可能在那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确实是需要就是人员的快速的那个补充，而且这个人员的话，更希望是说有经验的。那一旦是说他工作就是企业的那个快速发展期间度过之后的话，他可能就会通过校园招聘啊，然后去搭建他的人才梯队了。嗯， 对。其实刚才姚强说的这个也很关键，就是你来自传统的这个家政店，然后呢，你到这里面，应该来说你有一个很强的议价能力。但等这个规模起来之后，你自己也要边干边转型， 对， 要不然的话 也能够适应企业的成长，对 对，就容易被人顶下来啊。来介绍一下其他的这个福利待遇和工作内容。 工作时间的话是那个9点到18点，然后呢，那个节假日是正常休息的，然后那个同时的话，它有五险，然后包括一定的那个绩效的奖金，然后和那个阶梯的那个提成，同时的话有带薪的年假，还有节日的福利、交通补助，包括平时的话，日常会有生日的礼品和下午茶。然后工作地点的话是在朝阳区的大洋坊的桑普大厦，联系人是翟经理，电话是133-7011-5216。我再重复一遍，翟经理电话是133-7011-5216。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朋友们稍后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朋友们，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小雨转雨加雪或雪，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雨加雪或雪，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降水天气，驾车请注意交通安全，气温跳水请听众朋友注意添衣保暖。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13: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华英才网的招聘总监姚强。姚强你好。 香露你好，大家中午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发布职位信息啊。下面这些职位呢，应该来说是对于专业和学历有一定的要求的哈。第一家公司呢是北京汽车动力总成有限公司。这个就是北汽集团出资组建的一个国有的公司啊，目前在招日语翻译，招翻译。 对，这个日语翻译的话，其实那个主要肯定就是做翻译的相关的那个工作了，就是与国外合作的项目中完成双方会议商谈、技术交流的翻译，然后要对引进的工艺技术文档进行笔译和校对的工作，包括公司内部文件的笔译和校对的那个工作。要求的话相当于就是日语一级的要求，然后同时熟练使用像 PPT 啊、Excel、Word 啊这一些办公的软件，然后当然第二点的要求就是能够熟练进行笔译和口译工作。 嗯，人家在福利待遇这一块专门写了这么几个字，正式编制，年薪11-19万。 正式编制，对， 正式编制啊，但是他没有对年龄有太多的要求啊。所以 对这个应该还是相对来说适合比较初级的人才的工作吧。当然那个其实日语的话相对来说可能那个日语相对来说对它的这个严谨性啊，包括对公文写作的要求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些。所以如果是过去他做过相关类似的日语翻译的，肯定是会优先考虑的。 好。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陈女士，然后她的电话是156-7313-9433，然后我再重复一遍，陈女士的电话是156-7313-9433。 像这个翻译类的工作，现在招人好招吗？ 我最近就是最近两年没有太关注过啊，应该来说这方面的这个人才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充足的， 嗯， 就是不论是日语啊，还是过去所谓英语，可能现在英语可能都变成了一项普遍的那个基本的技能了，包括日语这方面，我觉得在国内来讲，应该说人才的那个培养还是比较充足的，一些大学专业的培养的话， 好，反正我曾经和这个学日语的一位同学聊过，他是北大的，毕了业之后呢，他去了一家公司做人力资源，在英国。去的是一家日企的人力资源， 在英国工作， 然后他回来自己又创业了，自己做了一个跟这个人力资源有关的公司，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很多同学都没有从事翻译这个工作， 是， 还有一个同学呢去做了英语的这么一个教学的这种创业公司，等等，就是好像 就是更多变成是一个工具，可能不是说他主要那个谋生的一个技能吧。 是，好，再重复一下，电话是15673139433。好，下面这个岗位呢是招聘主管啊，招人的，来自中国电信 IT 研发中心。 对，这个是电信的一个岗位。然后主要这个招聘主管的那个要求的话，是要求全日制的统招了本科，或者是以上的学历，人力资源管理或者是相关的专业，年龄在35周岁以下。然后同时的话，最主要的那个技能的要求是要有3年以上 IT 或者是互联网行业的招聘工作经验，熟悉互联网行业的人才特点及布局，有高端人才的招聘经验者是优先考虑的。然后要有很好的观察、逻辑分析和问题解决能力，结果导向强。 我看到的关键词是央企正式编制，一年17薪，有补充公积金，福利非常好。这个公司呢，刚才说了啊，是一个央企嘛，下面的一个部门。另外呢，他们主要是在招这个IT 和互联网方面的人才， 对， 就这个招聘主管的工作是在这个领域， 对，主要是围绕那个 IT 和互联网一些技术人才的招聘， 这个很难招，是吧？抢人大战嘛，各个公司企业都在招这样的人才， 就是不是说他也不是说稀缺，只是说现在目前来讲，这个专业的人才相对来说选择机会比较多， 所以说。现在市面上提供的这个类似的岗位挺多的， 对， 你呢要跟大家都抢，所以就看你自己对于这个行业的人才和行业发展有多了解。特别人家谈到就是如果你做过这个猎头的话，还优先考虑，就你手里有很多所谓的这个高精尖人才的话， 对，有这些资源的话会更好一些，更容易上手一些啊。 但我们知道在猎头领域工作基本上它也是按提成加上基本工资和这个其他的一些补助啊，最后得出了一个 人薪，对，提成为主，对， 他这儿呢是固定的薪水， 对，但是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发展的路径也不太一样，可能猎头可能更多他是在这个专业的领域去深耕，然后更多就是他可能甚至将来自己会再开一个猎头公司，可能这个是他的职业路径，可能他在企业内部的话，他可能从招聘主管、招聘经理，然后再到人事或者招聘总监，或者再到人事总监，对，他的这个路径是不太一样的。 好，你怎么看这个一年17薪呢？ 一年17薪，我觉得主要看那个乘以的基数是多少吧。 乘以的基数， 对， 3000块钱乘以17还是2000是吧？ 对，其实不在于是多少薪吧，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相对来说会去看总的那个收入的构成和总的那个收入总收入是多少。对。 不过我觉得呢，就是现在啊，这个收入分配体制也在进行改革。 对 啊，不是说这个央企或者说国企啊，就一定是有一个薪酬的天花板的，还是要这个人尽其才的。 对，现在还是相对来说，很多企业，包括国企，包括甚至央企，也做很多市场化的改革。 对， 所以他也会相对来说，他在员工的考核方面，就是包括员工的，就是过去其实我们会觉得说这些企业是不是特别的闲，其实现在也 也不太一样，他们的考核和要求也是比较市场化的，那对应相应来说薪资啊福利它其实蛮多也是比较市场化倾向了、对、 对，是的。当然如果也一定要横向比较的话，那可能还是在单纯从薪酬来看还不如这个民营企业更有竞争力一些啊。但是我们去一个单位工作、你还考虑很多方方面面的啊因素。以前呢就有专门的这个行业分析师分析过啊央企和民企的这个差别。比如说啊央企它可能背后有一些资源呀啊你工作开展起来会更容易一点呀啊你到地方上或者到国际上人家更认你一点呀等等啊。那民营企业呢在这方面呢有的时候呢又更灵活一点呀，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流程啊啊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繁琐的这个步骤啊啊薪资呢可能给的也是更加的具有这个竞争力一点呀，所以呢啊各有所长啊。好，回到这家公司，中国电信 IT 研发中心目前在招聘主管，没有谈正式的这个薪水，大家可以聊一聊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张女士，她的电话是188-1300-8119，张女士的电话是188-1300-8119。 同样还是来自于中国电信 IT 研发中心，还在招一个 HRBP 啊、这个职位就是比刚才那个职位要稍微高一点了。 对，相对来说就是刚刚那个岗位是比较专注在招聘这个职能上的， HRBP 的话相对来说是一个综合的 HR 岗位，然后任职要求也是全日制的本科及以上学历，35周岁以下，然后有3年及以上互联网公司或者是大中型企业人力资源工作经验，有咨询或者是猎头公司工作经验的话是优先考虑的。 他这个 HRBP 翻译成中文是什么意思？您跟大伙儿说说。 就是业务合作伙伴。对，就是 HR 和部门，就是相当于来说，有点像是一个大管家。就是他会跟业务部门一起来看，就是解决业务部门在人上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人和组织上面的一些问题。包括像这个 HRBP， 他要负责根据组织发展，要设计人员的成长路径和人才的培养方案，然后并且是去实施这个人才发展的计划。然后同时的话，他要负责中心的培训工作，设计并开发多元的员工的培训形式，整合培训资源。第三的话，他也会涉及到中心的招聘计划的落实，然后包括完善他们人才库，管理招聘预算等等，包括还会涉及到像一些企业文化价值观的一些沟通等等。 你认为一个公司或者说一个大企业的一个分支机构会有几个 HRBP？ 一般来讲的话，根据那个就是这个，其实这个也会跟保有的员工数有关系。对，一是说他们就是两个因素可能跟这个 BP 的人数比较关联度比较大，第一就是说他业务的那个复杂度和那个发展的那个阶段，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部门保有的员工数量。对，基本上这个基本上应该是大概就是行业内可能就是几百人比一这样子的一个数量啊。 好，薪酬待遇呢和刚才差不多啊，也是一年17薪。但是我想基数不太一样啊。大家可以 问问，对，这两个收入会稍微有一些差别。对， 工作地点呢都在这个海淀区兴实口路那边，联系方式也是张女士，188-1300-8119，188-1300-8119。今天发布的部分职位信息呢也会登在我们在新浪的微博上，大家可以搜北京电台职场帮帮团，也可以转发给你的朋友。我们为大家挑选的职位呢还是目前的一些热门职位，那么在平台方面呢我们也是经过一定的筛选啊，所以大家呢在这个转发的时候呢也可以放心啊，不会落入这个招聘陷阱。当然也提醒大家的是呢尽管是这样，我们还是要自己留个心眼，因为有的时候呢也会存在一些误解，是吧？人和人沟通之后呢，有时候呢你以为的是 ABC， 对方理解的呢是 EFG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还会存在人际沟通的一些问题。然后来再看下面这家公司啊，这家公司叫北京世纪好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啊， 这个很多家长都知道。 嗯，对，很多家长都知道，因为 开补习班， 对学而思这个品牌可能比较了解。 对，他们招薪酬专员啊，薪酬专员，薪酬专员其实它是一个内部岗位啊。 对对对，嗯， 请杨翔来介绍一下。 他其实就是薪酬专员，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岗位很神秘啊，因为他就负责给大家发工资。 嗯， 对，所以他要负责薪酬相关的系统维护和公证，和更正，包括就是提报了相关薪资数据的处理，包括要更新集团的薪酬制度和流程，按时完成薪酬的核算、签批和发放。就最重要的话就是按时准确的把工资发到大家的手里。 嗯，简单理解这个专员就是干具体这个细杂碎活的。 对，工资的核算和发放的具体的工作吧。 对，非常重要。福利待遇也不少，年薪15至25万啊，15至25万中间有10万的这个浮动。 嗯嗯。 要求 要求本科以上学历一年左右的相关工作经验，然后同时的话具备薪酬福利相关的专业知识，熟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熟悉企业的薪酬福利管理流程以及社会保险的操作流程。 一年的工作经验就可以去挑战15至25万的年薪。 嗯，应该这个一年的相关工作经验是指一年在薪酬发放方面的工作经验。对， 那你觉得这家公司会对学历啊，包括学校啊， 学历还是会要求是那个全日制统招的本科，就是、嗯、对。 好啊，这个上市的公司就是有钱啊。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李女士，她的电话是18911192355。我再重复一下，李女士的电话是18911192355。 嗯，还有一家更有钱的，快手。目前在招招聘专员， 嗯， 啊，也招招聘主管和招聘经理，是吧？ 对对对， 啊，就这公司，你看它现在是在扩张， 在高速发展阶段， 所以它用的这个人呢就很多，所以呢，它给的钱呢也相对来说比其他行业要有竞争力。 对， 薪酬是20至25万，就说这三个岗位的薪酬是20至25万，是吗？ 就是招聘专员这个岗位， 就有这么多。 对。 好，来，我们怎么才能够去？ 怎么才能去快手是吗？ 去面试呢？ 我是这个 app 的用户。然后那个岗位的要求是统招本科以上学历， 嗯、 有3年以上的招聘工作经验。同时的话，如果是有过猎头工作经验，是会加分的。 嗯、 然后第三的话是喜爱招聘工作，熟悉主流的招聘渠道，包括有一些就是招聘渠道分析的能力，能够进行人才地图的分析。 嗯， 然后第四个的话，这个可能就是他们的一些软性的要求，他们希望是聪明、热情、努力，团队合作的意识强。 那你们不也是招聘中介组织吗？是吧？ 嗯嗯， 会不会自己的员工就去客户的？ 会有这种情况， 那里工作了， 就 是 比如说，这个可能很多公司都会出现这种，就是说，一些甲方企业。挖人嘛，都比如说一些地产的，他可能会挖一些设计院的。 对， 对啊， 这个 那我们也避免不了啊， 避免不了，因为人家确实开的这个薪酬还比较高啊。 对，就是看他的那个个人的发展的方向啊、 嗯。嗯， 对，包括就是这个薪酬待遇确实也是，如果是他短期内有很大幅度的那个增长，其实我们也会觉得，就是有些员工，比如说他在这工作过，他能够拿到更好的 offer 等等，对他的职业发展是有帮助的话，我们会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嗯， 起码是成人而美的事情。 是，就是现在以互联网为例，很多这个公司快速的发展， 对， 也让很多的这个90后拿到了当年把80后和70后在这个年纪想不敢想象的这个薪酬，啊、 对。 但是呢，也正如哈、很多人所预料的那样啊，创业公司的这个起起伏伏，也会让他们的工作啊充满了不确定性。 对， 比如说啊、一个20多出头的年轻人啊，可能他们一个月就挣10000多了，15000-16000了，等等，甚至更高了。如果这家公司黄了啊，那么他的这个胃口已经吊起来了，日后再去找工作，他不会去找低于这个公司的工作， 嗯嗯， 那对于他来说是好还是不好呢？要向你分析一下。 我是觉得长期来讲，市场上给到他的薪资是跟他的这个 能力是正相关的，就是长期来讲啊，就是可能短期之内他有可能会会说，比如说其实像陆讲的这种情况，可能我们会认为短期之内可能是会觉得说高估了他的能力，但是呢长期来讲，这个比如说你短期之内高估了他的能力，可能未来公司的那个调薪啊什么的可能就不会考虑这样的员工了、 嗯、 所以我觉得长期来讲一个企业给到他的这个薪资其实是跟他的能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正相关的、 嗯、好，嗯，所以说个人也像一家上市公司一样哈、啊、你的股价最终也是要和你实际的价值啊相 对相匹配的。 匹配啊。 对。 回到这家 公司。不会出现妖股。 好，快手啊，招这个招聘专员、主管和经理，年薪是在20至25万啊。啊，联系方式是李女士电话。 电话是189-1119-2355，然后李女士的电话是189-1119-2355。 嗯，189-1119-2355。其实从年轻的角度来说呢，还真的是建议大家去这样的一些啊新兴的行业里面去闯一闯，锻炼锻炼啊。 嗯 嗯，像我们现在啊，这个真的很羡慕你们。啊，不管是前几年的这个共享单 车，对，马上都要退休了， 还早着呢。我们要把工作周期啊放到80年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啊，现在哪跟哪呢？是吧？ 嗯，对。 啊，但是 现在才刚刚起步， 我们居然不要了呀。 嗯， 就说你看前几年的这种啊创业企业哈、啊，真的大家要选准其中的这样的一些啊独角兽，啊去进到里面去打拼的话。实际上不管这家公司最终是被人收购了还是说他收购了别人，你在里面的这个经验都是非常可贵的。 嗯， 但是就是有一个眼光的问题，你就以共享单车为例，那么多家共享单车，那么多的年轻人都去了，你去的是摩拜、 Offer、 小蓝还是那些不知名的公司？ 去了小蓝也很惨。 、啊、所以啊，就是你看你如果去的是 Offer 和摩拜啊，特别是摩拜的话，那你最近这段日子应该是等着分钱了，是不是？嗯，当然如果你加入到他的核心团队啊， 嗯嗯， 或者是有公司的一些股份的话啊，那其实这段时间呢你是精力也有了，钱也挣着了。嗯， 对，但是这些创业公司确实他的那个工作时长都非常的长。 嗯， 对，包括像快手这个企业，我认为应该来说，如果是说他在这个企业工作的话，应该来说他可能90点钟下班可能是很常见的事情了、 嗯、 这就是属于正常下班点。 嗯，年轻人呢、嗯、在保证自己这个身体的情况下， 对对对， 有时候加班是在所难免的。 嗯嗯， 但是呢你要在这么年轻就找一个不加班完全不加班的工作， 其实也对对 啊，有时候可能也影响到你未来的这个发展。 对，嗯， 也许你们不差钱，但是我想你们一定差的是历练啊。 嗯， 我觉得这个对于每个年龄段的人来说都是这样的。 嗯， 也许我们在某个阶段已经不差钱了，但是我们总差一样东西啊。年轻可能差的是经验、人脉， 嗯， 中年可能差的是成就感，是吧？ 对对。 啊，老年可能差的是地位， 差的是健康。 好，我们今天节目快结束了，最后还要跟姚翔探讨一个话题哈、啊。最近啊，各个银行都在出这个年报啊。 嗯。 这个年报除了披露业绩之外呢，也会披露一些他们的这种发展动态和员工的数量啊。五大国有银行在境内银行机构的员工全都减少了，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他们开设了很多自助银行。 嗯嗯。 同时呢，还有很多的智能柜台。此外呢，关停了很多的营业网点。 嗯嗯 嗯，比如说吧，2018年1月到3月份，中外资商业银行关停的营业网点已经将近180家，其中社区银行、支行和小微支行是占多数的。以工行为例，截止到去年末，他们的这个机构数量比上年末减少312家。此外呢，不同的银行减员的数量也不尽相同，工行减少8000多人，农行减少9000多人，建行减少9000多人啊，包括这个中行和交行都在减少。此外呢，还有这个和某国有大行签约的毕业生说，这个银行啊招聘分管，招聘这个管培生、通用岗以及柜员岗，他签约的是通用岗。这通用岗是什么呢？就是应该在服务岗和营销岗之间轮，最后根据个人的能力来定。 可是他到了支行发现所有人都去做营销岗，并没有轮，营销的多少和实际的绩效是挂钩的。 嗯嗯。 另外统计显示呢，在银行现有的职员当中，有超半数的员工都是40岁以上的员工了。中国银行相对年轻一些，41岁以上的员工，但是占比也达到了 40%。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没有披露相关的数据啊，这个都是一些国有银行、国有大银行目前的一个情况啊。 嗯嗯。 那么你认为未来在银行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银行还是作为金融行业里面的一个主体吧，应该我觉得未来的话它也应该是占了很大的那个分量的。当然只是我们会认为未来可能银行的它的那个发展可能过去它可能不太再去过于去依赖这个网点或者是人工，它可能在这方面的比重会去下降，但是银行整体这个大的行业其实并不会说在这个经济中扮演的那个角色可能会比重下降。对， 好，同时呢也看到了这些银行的这个人均薪酬啊，中信银行的人均薪酬去年是47万多，招商是46万多，那么中国银行是22万多，农业银行23万多，工商银行是23万多。 嗯嗯， 就是20多万到40多万不等。 嗯嗯， 这是他们的平均薪酬。同时我们在今年过完年的时候就看到一些消息说有些银行发了40多块钱的年终奖啊，还有一些银行的柜员收入不足4000元。是不是未来银行内部的这种收入差距会比较大一些？ 这个因为就是我们过去了解到其实是跟那个他的银行的那个网点的那个大小，包括就是网点本身的业务，就是如果是说相当于就是跟这些业绩挂钩的话，它这个是关联性是比较高的。那同时的话就是银行因为它分前台、中台、后台的那个岗位啊，那前台可能就是营销和那个营销和柜员的这种岗位，叫前台的这个岗位，中台可能会是说更多是风控啊这样一些法务啊这样的一些岗位，那后台可能是一些行政人事财务啊这样的一些岗位了。所以它前中后台相对来说可能中台和后台它的收入的稳定性会更高一些。 嗯， 对，前台的话它因为受到业绩的影响波动会比较大，有些可能收入特高，可能有些相对来说它如果业绩基本上没有的话它可能就会比较低了。 嗯，总之呢就是银行不再是原来的银行了，但是银行也不会说一下子成为一个低薪的行业。 对对对，它应该来说在它的平均收入在所有的那个行业占比来说还是中等偏高的，在现在实际上的那个情况。 对， 嗯， 最近呢就是舆论上面对于银行的这个发展好像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可能担忧的声音吧。 是，但事实上呢就是这个行业在发生变化，作为从业者来说呢你只有不断的去适应啊，与其忧虑不如马上行动改变。 对，而且就是在国外包括在美国现在有一个特别新兴的行业就是个人的理财顾问。 嗯， 对，其实这个的话其实可能也是未来就是现在银行的从业人员可以去考虑转型的一个方向。其实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会把自己的钱去交给专业的人来打理。 其实我觉得这个40岁以上的人在领域里面应该来说是比较有优势的。 对对，嗯 啊，以后去银行就跟看老中医一样。 麻烦卖先。 谢谢大家。 我的钱怎么样了？ 收听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也谢谢姚强的光临。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明天见。 才让戒指义无反顾的交换。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发展部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